我每天都在祈祷，快赶走爱的寂寞。那天起，你对我说，永远的你爱着我，千年和万语随浮云掠过，不知道为了什么，忧愁它围绕着我。我每天都在祈祷，快赶走爱的寂寞。知道为了什么，忧愁它围绕着我。我每天都在祈祷，快赶走爱的寂寞。那天起，你对我说，知道为了什么，忧愁它围绕着我。我每天都在祈祷，快赶走爱的寂寞。